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觉得自己今天简直就是撞了大运，如若不然，这次意外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车子开始往前挪动了，我这才隐约看见刚才那个骑手正站在马的对面，视线被歪斜停在路肩上的运畜车挡住了，只能看出那个人身上穿着牛仔裤和靴子，粉红色的靴子。拖车里什么也没有，这大概就是司机能在那么近距离下及时停车的原因。他站在沟里同马的主人说着话，粉靴子女士大概正在接受教育吧。我从旁边驶过，通过后视镜瞟了一眼路边上演的情景，我瞥见了一个一头黑发扎着马尾的姑娘，汉娜。那匹灰马难道就是她不应该擅自骑出来的那一匹？哦，天哪，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在空地上急转车头开了回去，然后大转弯上了路肩，停在了卡车的后面。那个男人此时牵着马不停地比划说着什么，汉娜就跟在他后面。星期五见到汉娜，也想在我开门下车的时候跟着跳下来。我对他大喊别动，我神奇地发现这是星期五第一次乖乖听话。卡车司机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明显是非常吃惊，他说他只是想帮这个小女孩一个忙，他急忙辩解着。这种反应似乎有些奇怪，甚至有点诡异吧，好像我正逮住他做什么坏事似的。他对我说，这女孩遇到了点麻烦，不想让她爸爸知道她把马骑了出来，所以他正在告诉他，他可以帮他把马放进拖车里，把他和他的马一块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免得被他老爸找麻烦。我一时间惊呆了，这个人他不认识汉娜，而汉娜也并不认识他，那么汉娜竟然准备坐上一个素未谋面的中年男人的卡车。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脑子里冒出了好几个我不愿意去触碰的念头。这个人打算让汉娜做出什么回报呢？尽管汉娜似乎也对当前这种情势有些不确定，但是汉娜还是像只迷途的羔羊一样一直跟着这个人。这个人一手牵着马，一手抓着汉娜的手腕。汉娜，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听到我喊出她的名字，卡车司机顿时便想把缰绳塞回这女孩的手里。实际上他恨不能立马摆脱那匹马还有汉娜。他对我说，听起来你好像知道他是谁。汉娜恳切地说，没事的 Jen。 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没有接过缰绳。他会把我送到萨拉西边上的牧场门口，那样我就可以自己回去，他知道那地方在哪儿，没事的 Jen。 愤怒和怀疑在我体内掀起了一股狂暴的情感旋风。这辆庞大的卡车根本没办法开到萨拉西上，再说了，司机下去以后又能在哪儿掉头呢？我伸出手一把夺过灰马的缰绳，行了，这事儿我会帮他处理的。 卡车司机看看我的车，又看看我，然后再看看那匹马和 Hannah， 估计是在想我一个人怎么才能把这些同事从路边弄走。卡车司机往后退开，举起两只手以示无辜，却只叫人感到古怪。他对我说，最好别再让那女孩骑那匹马了。我说，她不会再骑那匹马的。安娜扬起了下巴，我可以骑，她在林子里一直好好的，我只是在那底下走错了路，结果一下来就到了马路边，然后她就被汽车给吓坏了。安娜，安静。可是这个人说还可以带我。安娜瞟了卡车一眼，还在搜寻不会让家里人知道她去过哪里的脱身之法。我说了，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司机哼了一声，摇了摇头。他把拇指勾在了啤酒肚下方的某个位置。他只丢下一句，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便走回了卡车。片刻之后，卡车松开辅助制动装置，引擎发出几声噗噗的声响，鸣着笛开上了马路。汉娜有些绝望，她现在变得有点急躁。 这下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俯身凑了过去，我想让汉娜看清我脸上恼火的表情。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办。你要牵着缰绳，领着这匹马步行走上四分之三英里，或者不论多远的距离，一直走到我住的那间木屋去，而我则会开着车一直跟在你后面。我们把马拴在木屋后院的围栏里，接着我再开车送你回去。我可有的是话跟你在路上好好谈谈。 我们到的时候，大房子里空空的，全然没有艾文或者 Hannah 她太奶奶或者其他任何人到过的踪影。那儿只剩一个巨大而昏暗的空壳，就如同尘封一般异常寂静地立在午后的阳光里。让一个小女孩独自待在这种地方似乎太可怜了。我想起妹妹的孩子和他们住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我不禁思索，这个家会更好一些吗？房间虽然多，却没有什么人住；玩具虽然多，却没有玩伴。一摞看着像是没拆封的生日礼物的东西，胡乱地堆在了车库的一角。那些礼物仍然原封不动地包在盒子里。安娜什么东西都不缺，但是这些东西解决不了她的任何问题。我在想，安娜会不会经常这样，从家里跑出来，骑着马去路边溜达。她之前提到过蜂蜜溪，也说过她知道牧场大门的密码。可我当时并没有细想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骑马外出的时候，会经常和路上碰见的人说话吗？如果有一天他一个人去到荒郊野外，遇见了坏人，可怎么办？我很想把刚才目睹的情形转达给什么人，可是在这个屋子里却一个人也没有。 你和星期五能再待一会儿吗？我们可以看个电影，或者玩点别的。 安娜眼睛看着我，当中投入了过多的信任和感情。毕竟她和我其实并不怎么熟悉，这孩子实在太过孤单，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必定十分想念他的母亲。我打从心眼里明白汉娜现在的这种心情。 突然有一天，那个本应该一直陪伴左右，教导你如何成长的人，就那么消失不见了。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自己在这世界上摸索。可是，要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实在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安娜现在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而我也越发意识到，一个远距离的朋友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安娜需要有人陪在身边，填补上这个空缺。她的太奶奶和 Helen 都是不错的人选，只是这两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足以应付像 Hannah 这样的小女孩。 Hannah 抬手抱住自己的胳膊，她摩挲着手臂上的鸡皮疙瘩，我讨厌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 Hannah， 也许我不该。哇，我好喜欢你的项链，太酷了。真那个是海滩玻璃吗？安娜突然转移话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先前买下的那串纯手工缠绕制成的海玻璃坠饰。好吧，是的，没错，这是五十州营区里一个叫 Robin 的小女孩亲手做的。哎，说起来 Robin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小。真棒。对了，这里有《骇客帝国》第三部。安娜巧妙地再次提起你能不能留下来这个问题，并且她满怀希望地跨出了一步，朝如同一个洞穴似的客厅走了过去。那儿的壁炉上挂着一台超大屏的电视。我想我大概可以待上一会儿吧。幸运的话，这屋里的女管家或者 Helen 或者维尔利特或者 Jack 或者任何雇工应该能赶在艾文哈尔回来之前出现吧。到时候我便将 Hannah 今天的意外讲述一遍，然后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们来处理。 Jen， 要不然遗落战境也行，汤姆克鲁斯演的，我爸爸刚把他拿回来。安娜继续说着，带着有些刻意明朗的语气。就没有什么开心点的电影吗？像是 Disney 这类的。星期五不太喜欢那些激烈的电影，他看了会做噩梦的。安娜打趣的坏笑了一下，我记得哪个地方有小美人鱼来着。星期五喜欢沙滩电影吗？哦，沙滩电影是星期五的最爱。知道，我现在着实需要加紧工作，而不是看什么迪士尼电影。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就把 Hannah 一个人扔在这儿吧。 Hannah 开始在高耸的岩石壁炉架旁边储存柜里翻找起来。 我猜可能是放在楼下的影音室了。你要下去看看吗，珍？我可以把爆米花机打开，做点爆米花来吃。 好啊，星期五超喜欢影音室和爆米花。星期五听出了他最爱的一个词，那就是爆米花。然后星期五着急地吼了几声表示附和。汉娜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这还是我头一次看到笑意一直延伸到了汉娜的眼睛里，不再像往常那样忧心忡忡。这才是这个小女孩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笑容。 好，没问题，我们走。 我跟着汉娜在艾文哈尔的大房子里转了转，经过好几间全无居住痕迹的卧室，还有估计是出自海伦手笔的画作。走廊尽头连着一道楼梯，两边整齐排列着媒体宣传照 裱好框的报刊文章、电影海报，以及各种写作的奖项。我们顺着楼梯走了下去，底下是一间装备齐全的影音室。半圆形的真皮躺椅使房间看上去极具设计感。房间的一头配置有老式影院柜台，涵盖一台全尺寸的爆米花机，一台汽水贩卖机，迷你吧台、冷藏柜以及各种家居用品。对面的墙上安有一排玻璃门，门外是铺着石子的露台和走出式平台，那上面设有一个户外壁炉，那儿还能欣赏到山谷的壮丽美景。这完全是个理想的玩乐场地啊。但是奇怪的是，露台上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露台上只有细树枝、枯松叶和刚刚落下的树叶，看起来十分的荒凉。汉娜走到爆米花机面前，在柜子里搜刮着所需要的材料。汉娜，你确定自己能打开这台东西不会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那台机器比汉娜本人还要高。他量好油和玉米，踮起脚倒了进去。 没问题，我经常这么干，汽水机顶上有代币，想喝什么你就自己倒。 好的。 我把星期五放下来，星期五便走到爆米花机的底下，拼命地嗅探着食物的味道。 好了好了，马上就有的吃了。 汉娜咯咯地笑着对星期五说道。 汉娜，其实只要给他一两口就行了，他正在努力保持身材。 啊，我怎么觉得已经太迟了。 汉娜笑得更大声了。看到汉娜开心的样子，我也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还想过干脆把路边那个意外通通忘记。可是我当然不能那样，安娜的家人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再说了，我木屋的后院里还拴着一匹马呢。眼下这事似乎已经被安娜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也有可能安娜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或者准备拒不承认。我分辨不出来了，只是突然间，我觉得我和汉娜变得像在朋友家过夜的好姐妹一样亲密了。 对了 Jen， 你想看时空过客的电影吗？艾文伯伯很讨厌那些东西，但是我们楼上就有电影的 DVD， 我只有趁他不在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看。 我有点心动了，但我想象得出，如果是埃文哈尔回家看到我，一个他已经有些反感的女人在他的家里观看他最讨厌的时空过客电影的时候，必定又要与我大吵一番，最终我还得落得个被他告上法庭或者直接扔进监狱的下场。汉娜看出了我的顾虑， 没事的，只要有人进来，警报声就会响起，我可以动作飞快地把画面切成小美人鱼。这台机器一次能读四张碟，你可以一直看下去，看到眼珠蹦出来都没问题。 汉娜，这真的太有诱惑力了。 Jen， 你真有意思。 汉娜斜着眉毛，一边挑起一边落下，似乎还拿不定主意该如何看待我这个人。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会下楼来，这全是我的地盘，你等着，我去把电影拿下来。 汉娜冲向门口，跑上楼梯，不见了踪影。 唉， 是个好地方啊。我小声地嘟囔着，然而这房间其实隐隐透着一丝的悲凉。这地方给我倾注了极大的激情与希望修建而成的感觉，仿佛在热切期盼着那些从未现身的人群下来。我想到艾文·哈尔的前妻，那个电影明星，这里会是他从前常待的地方吗？因此艾文才将这儿闲置。出于某些难以名状的原因，我很难深入地了解这个男人，但是我真的很想去深入。尽管我心里清楚，我其实不该再去追问，可是有关这个男人的种种疑问总是不停地困扰着我。啊，艾文·哈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就在此时，我听到一旁的爆米花机突然发出了声响。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对故人的追忆，几句低语诉说着对先辈的怀念，清明代表着不忘故人、孝道感恩的传统美德，花瓣随细雨而下，落红化春泥护花，民族传统文化就在这清风细雨中代代相传，传承美德，平安清明。